D E F G H I J K 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曲刚支招。 我们知道这个英语发音呢，它是叫口腔后部发声方法，从26个字母当中啊就能够体现出来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把26个字母完整的念准确，其实你的英语发音呢就已经基本上过关了啊。我们看第一个字母 A 的发音啊 ，A， 那么发这个 A 的时候呢，要用舌根来发音。我们如果不是用舌根发音，会咧开嘴来发，就念成了 A。听起来垮而且不准，用舌根向上移动来发这个音呢，就会是这样子 A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啊，我是在用舌根向上运动来发音 A， 第二个字母接下来的几个字母也都是这样啊 B， 那么我是在用舌根向上运动来发这个 B， 这是我们中国同学啊感到最困难的 C 也是一样 C，C， 它发音的力度主要是集中在口腔后部啊。D， E， 那么这几个音都有这样的特点。下面一个单那个字母啊 ，F， 这个 F 的发音啊、是舌根向上轻微移动发出的这个音，发的要短。F， 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啊。不要发成什么呢？张大嘴来发就成了 F。那么这个音呢就不准确了啊，要发得很短，舌根发音 F。再下面一个字母呢就稍微难发一些了啊，它的正确发音是 G， 那么咱们中国同学呢常把它发成什么呢 ？G， 应该念成 G。那么怎么来发这个音呢？就是把嘴唇呢要向前撅一下啊。那么在我这个教学方法当中呢，把这个音称之为叫前屈唇音，就是发音的时候呢嘴唇要向前屈一下啊。那么向前屈一下，同时呢舌尖要稍微向里卷一点啊，和我们这个汉语拼音那个支吃诗类似，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啊。那么大家细听我给你发一遍啊 ，G，G， 它的这个音标最后那个元音呢就是那个长一 ，G， 那么再下一个字母呢和它也类似啊，是 H。H， 咱们中国同志呢常把它发成是 H H， 那么都没有掌握一个要领，就是这个音的后半个音是前屈唇音，比如说 H， 就这个 H， 它是前屈唇音，需要在发音的时候呢嘴唇向前微微的撅起啊 H， 而且前面这个小的元音和那个 F 也是一样的啊，就是那个小的那个 A， 就像ABCD 那个 E 一样啊，要发的短 ，h 啊，那么下面这个字母呢，发音就难一点了啊，就是我、你、我、他这个我 ，i， 那么咱们常把它发成什么呢 ？i， 那么这个字母在发音的时候呢，舌根要向下压啊，整个舌面要降低啊，舌根带动舌面下降，就是在发音的时候呢，你能够明显的听出来它的舌面在下降啊，比如说我发一遍。你来听一下，看我的舌面是否在下降啊 ？I， 就好像你感觉到他的嘴巴里头好像有一个大坑一样啊，他的舌面下凹下去。I， 我们说英语发音是口腔后部发声，口腔后部的舌根上下运动比较明显。你看我们发 A 的时候 ，A 很明显，我的舌根是在上抬 A， 而这个 I 呢又在下降 I。I， 它很圆润的一个下降音。再下一个字母是 J， 这个字母我们发错的这个概率最大了。我们常把它发成什么呢？发成接，而接外国人同样是听不懂你在说哪个字母。正确的发法应该是 J， 这个音它也是一个前屈唇音啊 ，J。它后面这个元音呢是 A， 就和拼音字母啊第一个 ABCD 的 A 是一样的，但前面呢是一个前屈唇，所以前屈嘴唇同时要发啊舌根上提的音，就合并起来才能把这个字母发好 ，J，